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45周年之际，印尼先锋者党中央指导理事会总书记和缅甸米特塔尔默出版社总经理分别在12月5号和6号发表了谈话。